攻读创世纪第三章，在上主天主所造的一切野兽中，蛇是最狡猾的。蛇对女人说，天主真说了，你们不可吃乐园中任何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乐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都可吃，只有乐园中央那棵树上的果子，天主说过，你们不可以吃，也不可摸，免得死亡。蛇对女人说，你们绝不会死，因为天主知道，你们哪天吃了这果子，你们的眼就会开了，像如同天主一样知道善恶。女人看那棵果树实在好吃好看，令人羡慕，且能增加智慧，遂摘下一个果子吃了，又给了她的男人一个，他也吃了。于是二人的眼立即开了，发觉自己赤身露体，遂用无花果树叶编了个裙子为身。当亚当和他的妻子听见了上主天主趁晚凉在乐园中散步的声音，就躲藏在乐园的树林中，怕见上主天主的面。上主天主呼唤亚当，对他说，你在哪里？他答说，我在乐园中听到了你的声音，就害怕起来，因为我赤身露体，遂躲藏了。天主说，谁告诉了你赤身露体？莫非你吃了我禁止你吃的果子？亚当说，是你给我作伴的那个女人给了我那棵树上的果子，我才吃了。上主天主遂对女人说，你为什么做了这事？女人答说，是蛇哄骗了我，我才吃了。上主天主对蛇说，因你做了这事，你在一切畜生和野兽中是可咒骂的，你要用肚子爬行，毕生日日吃土。我要把仇恨放在你和女人、你的后裔和他的后裔之间，他的后裔要踏碎你的头颅，你要伤害他的脚跟。后对女人说，我要增加你怀孕的苦楚，在痛苦中生子，你要依恋你的丈夫，也要受他的管辖。后对亚当说，因为你听了你妻子的话，吃了我禁止你吃的果子，为了你的缘故，地成了可咒骂的，你一生日日劳苦才能得到吃食，地要给你生出荆棘和棘藜，你要吃田间的蔬菜，你必须汗流满面才有饭吃，直到你归于土，因为你是由土来的，你既是灰土，你还要归于灰土。亚当给自己的妻子起名叫厄娃，因为她是众生的母亲。上主天主为亚当和他的妻子做了件皮衣，给他们穿上。然后上主天主说，看，人已相似我们中的一个，知道了善恶，如今不要让他伸手再摘取生命树上的果子，吃了活到永远。上主天主遂把他赶出伊甸乐园，叫他耕种他所游出的土地。天主将亚当逐出了以后，就在伊甸乐园的东面派了格鲁宾和刀光四射的火箭防守到生命树去的路。